江峰漫谈，朋友您好。本来是周末漫谈的，6月1号改了，跟朋友们说呢，以后我们有事就谈，不等。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时代是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呢。如果我还这个踩着那么一个亘古不变的步伐，这耽误事儿了。这我这事儿说来就来了。香港103万人上街抗议送中条例。周日的时候啊，香港爆发了大型和平示威，抗议着反对这个修正案的允许将嫌疑犯送交中国大陆。本来说是星期天星期这两天呢，我就不做节目了，因为搬点东西，新闹的这个小的这个摄影间嘛还没空调啊，估计我一会儿说完了浑身一身汗，跟那个洗完澡一样的。但这个事儿不能不说呀，这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以来啊，回归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亲北京的香港执政团队面临重大政治危机。咱们从一开始说起，先说为什么要上街。香港立法会这个所谓的逃犯条例修正法案呢，进行的辩论就在这个周三啊，在香港的就是明天了就要开始了。建制派在立法会呢是占主导地位的，北京的意愿肯定会执行。前一段时间立法委还专门下通知呢，说到了要举手的时候谁都不准请假，意思就是北京方面下命令了，说不准耍滑头，你不能吃阿爷的粮从中共这边拿好处，到了替中共办事的时候脚底抹油开溜，一定要你绑定在中共的船上。法案预计在月底可以通过了。那么这个草案明确允许从香港引渡到大中国地区，包括大陆、台湾和澳门。香港政府官员一再称这样说是可以补漏洞啊，说是这个避免香港成为大陆罪犯的天堂。我们要留意他说的这个大中国地区啊，香港政府声称这个法案提上日程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强调是去年有一个杀人案，这个罪犯在香港被捕之后呢，因为香港台湾之间呢没有引渡法，那杀人案发生在台湾，所以呢这个台湾这个杀人犯就留在了香港。香港官员就抓住了这个例子，说咱们现在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啊是必要的。其实这是什么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因为大陆方面有这个引渡的需求，因此啊来个时候所谓的大中国地区，把台湾的澳门包括进去，实际上针对的是什么？大陆。哎，涉及台湾的案子大陆收益。香港有个公开的秘密，香港四季酒店它外号叫什么？叫望北楼，里面住了大量的因为贪污腐败逃离大陆的嫌犯。台湾也强烈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他们认为你说你修改后可能会什么，让我们台湾公民在香港受到威胁，会抓到大陆去，哎，所以他们誓言说我们，哎，你就是通过了这个修改法案，我们也拒绝收回那起发生在台湾的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什么意思呢？你香港不要说为了执行大陆的命令，拿我台湾来说事儿啊，我关心的是你香港一个自由港啊，台湾的公民本来是自由进出的，以后啊你们就有理由根据中共的法院一纸命令抓人并送到大陆去接受根本没有法治的不公平的审判。这个担忧就是关键。引渡条约啊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法律条文。这个普遍使用的法律条文为什么会在香港闹出这么大的声响呢？这个引渡法呀，引渡法是受条约管制的，主要就是说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司法体系执行不一样，才有这个引渡条约、引渡协议的要求，另外一个国家抓人，请求国要抓人，那被请求国就要把人交给请求国，那么这就存在问题了，这人交给你怎么处置，我是不是能接受你处置的方式，你是否人道，是否公正执行法律，这就是关键。其实不少人误以为现在这个形势变了，大陆与香港方面才开始讨论这个修改条例，其实都不是。1997年以前，一国两制模式从香港移交给中国统治之前，香港政府官员和专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需要与大陆之间制定最终的引渡条约。双方啊一直在谈，但是呢司法和安全这方面的这个谈判的进展缓慢。原因很简单，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旦引渡人送给这个请求国家之后呢，是否能够公正的执行法律。咱们知道中共控制法院呢，这个法院院长法官他听谁的？他听党的，他首先是中共党员呢，服从党的纪律比他们学到的书本上的法律要重要的多。 他们的升迁，他们的业务评定是由中共来把持的，听不听话比要不要法重要的多。刚才说了，叫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台湾根本就不愿意自己成为恶法修订的借口。中共方面真正需求啊，实际上是从铜锣湾书店那个系列事件开始的。从那个之后呢，这种需求迅速提升。当时大陆的公安人员甚至国安情报人员到香港直接抓人，在国际上影响很大。那么当中共拳头延展到了海外，政治商业经纪人延展到了他们要去抓捕那些白手套的时候，这种需求就越来越多了。香港修改引渡条例呢，就可以使这样子大量发生的、即将大量发生的非法行为合法化。哎，但是问题在于，中共历来的政治斗争都是扩大化，往往呢是普通公民啊也会深受其害。你现在说是，这个打击贪污、打击腐败，要抓那些贪腐官员了，以后呢会不会不是贪腐官员，甚至老百姓连贪腐都不知道在哪儿的那些人都被抓呢？非常有可能。对于香港来说，甚至媒体的发声、正义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少，揭露真相的记者会有可能担心会被抓捕到大陆去接受司法迫害啊。甚至刚才说到立法会，那些曾经的亲中的议员，行走在中共不同政治家族的那些商人，是不是也有顾虑了呢？你今天混得好，明天中共呢一换江山，你投靠的那个家族衰了呢，你怎么办？是不是也得根据这个修改条例抓回大陆去啊？连从前这个几任中共领袖家族那里获得巨大权益的李嘉诚，哎，现在都被现在的党媒公开谴责了。你想，香港还有谁会是安全的呢？你要是对于香港的全面沦陷你还抱有疑问的话，应该说香港现在至少还有些真话吧。你看看吧，昨天到今天的报纸，即便你没有上街，你是不是打的士，你打开车窗，你从天桥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游行的牌子，可以听到游行示威者的口号了吧？就这样，这些报纸都说瞎话，公然无耻的撒谎，跟北京的这些大陆人都鄙视的，连大陆人都鄙视的那个叫什么环球时报，哎，从那个环球时报到香港的大公报、民报、星岛、文汇，你居然看到的是什么？题目写的是支持修例，不做逃犯天堂，如此颠倒黑白呀！你想问，一旦香港同意修改条例，就等于把香港这个20年来已经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沦陷在中共统治的现状下的最后的一层保护膜，司法这个保护膜给撕破了。这个英国人留下来的司法体系啊，不仅仅说是有那么一个法院处在那儿啊，它有完善的律法条文程序，更有关键一大批西方法律体系培养出来的并拥有司法实践经验的人才。送中条例的制定即将在这个最保守的司法领域撕开一个大洞，你说香港人能不愤怒吗？这就是香港人上街的关键原因，生存的安全问题。其次呢，连同香港商界、立法院内刚才说到的亲中人士也有极大的恐惧和顾虑，他们在获得普通市民应该来说吧，没有获得的、没有可能、没有能力获得的那些利益勾兑之后啊，他们也担心自己啊，也担心以后啊有朝一日失去获得的一切。本土精英人士的态度转变也是促成这个上街运动的原因。对人权问题的外国政治和外交压力呢也在上升。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啊，英国、德国政府都发声了，还有11位欧盟使节最近也是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达正式抗议。我们知道彭定康啊，末代港督，他也说了修改逃犯条例对香港的稳定和安全造成破坏啊，破坏了香港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在面对外交压力的时候，中国官员能干嘛呢？公开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那些建制派的香港官员，说这是主权问题。中国外交部认为，他提到了美国香港关系法，因为你蓬佩奥到这里来说话了嘛，反对这个事情嘛，那么好，你的依据是什么？蓬佩奥说依据的是美国香港关系法。那么中国外交部认为，美国香港关系法为法律依据的那些政策报告，相应的政府干涉行为 不值一驳。哎，意思是什么？我中国外交部我都懒得理你。那么真的是这个美国的香港关系法就那么不值一驳，不值钱吗？咱们开始讲故事。这个中共上台后啊，毛泽东当时就定下来的是要留住英属香港的啊。虽然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的一边倒，那也要留一扇小窗子跟西方透透气儿，哎，一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一边允许帝国主义留在国境之内继续殖民。你别说别人了，就是连他的老大哥苏联都多次公开讽刺说你是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讲一套做一套。当时美国共产党啊也来质问中共啊，说你在全世界支持民族解放，收回帝国主义，收回殖民地的自治权，哎，你怎么放在自己家里那么有名的香港这么一块殖民地你不收回去呢？嘿嘿，1963年人民日报啊就公开发表了一份这个声明啊，表达了中共对香港的态度啊，宣誓对香港我们有主权，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收回来，那要等待时机成熟。嘿，那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的？周恩来后来是有一次招待这个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时候就说，我们反对英帝国主义，但是你们英国人民是伟大的。这个工党代表团就说了，哦，亲爱的周，哎，你们什么时候收回香港？周恩来呢犹豫一下说了，端起酒杯啊，说当我们收回香港的那天，全世界都会高兴的。中英人民友谊万岁，干杯啊！喝两杯酒下肚，哎，这个事情就搁置了。类似的还有葡萄牙，葡萄牙是两次要交出澳门，中共都不接受的。特别是1974年葡萄牙新政府让所有的海外殖民地独立，哎，当时呢中共就说了，为了稳定香港人心，千方百计的告诉葡萄牙政府，你千万别提归还我们澳门的问题。这个时间呢1974年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当时的港澳工委实际上就是中共地下党啊，他曾经发动过六七罢工。六七罢工呢就当时就表示要解放香港回归大陆，中共当时就赶快就给摁住了，说不要回来，现在大陆那么困难，我们还指望香港提供紧缺物资呢，中央领导的那些贵重药品都得从香港购买回来的。当时的地下党领导吴迪洲后来就回忆说，毛泽东的意思是什么？从香港得外汇啊，还不是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哎，如果收回来，就把那香港那个门给关了，就没用了。中共是从世界革命出发的，认为香港啊，越迟解放越好。香港问题的解决要比台湾解放来得晚，甚至要等整个东南亚一起解放。毛泽东在1974年接见英国首相希斯的时候就说了，过二三十年，他也不知道的日期，他问周恩来说的还有什么时候收回新界啊，周恩来马上说，哎，他个小本子说啊，还有二三十年，哎，毛泽东就说了，过二三十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说，哎，说完了把手指头往一个人身上啪一指，哎，那个人呢就是邓小平，说就交给他们那一代人去解决吧。现在大家都知道香港搞一国两制啊，还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一国两制啊不是给香港设立的，是给台湾设立的。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共领导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谎话，实用主义生存恐惧始终是第一考量。统一的口号是喊给老百姓听的，中央领导是需要闭关锁国的，让老百姓只能接受自己的统治思想，但是开一个小小窗户啊，好让自己跟西方国家做些小买卖，说说悄悄话，然后弄点自己已经越来越老的中央领导们需要的药品，哎，弄这些药品比领土完整要重要的多。中共和香港的问题谈判呢，实际上是香港英国方面港督麦理浩提出来的，他很实在，是因为一个这个土地条约的问题，土地证没法办了，你写多少年呢？新界的条约快到期了，他到北京去谈一下，说你北京给个痛快话，到底续不续约？邓小平的智慧啊，也不会超越毛泽东多少，虽然他被毛泽东指了一下，说你去解决，只不过是发展到了这个时代，一国两制的办法呢，还是他的前任提出来的。当时赵紫阳还说呢，说这些英国人这不是捣乱吗？等中国再强大一点再来谈这个问题不好吗？ 所以你看出来了吧，当时中共从上到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好统一中国收回香港的准备的，口号喊得那么响压根就不是，香港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小药行，哎，小商号，对于中共来说从来都是只有利用的价值，祖国统一什么还有什么百年耻辱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共真正的敌人是中华民国，一国两制是为了第四次国共合作进行的统战和战略欺诈，目的是吞并，这种吞并的最终目的在不得不优先处理的这个香港身上体现出来了，因为别人找上门来了要办土地证，这么冒出来的问题，结果一不小心，或者说他就是再小心也得最后暴露出来是什么，中共的吞并统治的最终目的。一国两制五十年的承诺在香港啊不到二十年就已经面目皆非了，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说了，那已经是放入历史的档案里面去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还没有强大的反对政治势力呢。而在台湾你想两个政党，一个是有新仇一个是有旧恨的，别说二十年了，两年中共就会下手。你看吧，我相信过几天这个香港的这百万人游行示威出来以后，过两天啊，台湾的政客们一定会纷纷的走出来表态，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有些人就得改口风，民意难违啊，朋友们，如果在明确的知道大陆的独裁体制人神共愤，他推出的统一唯一的政治手段就是一国两制，结果在香港也证明是彻底失败了，台湾人民怎么可能跟你走呢？所以啊，最后就是还是把藏在袖子里的匕首拿出来公然行凶吧。大陆在多年的宣传中我们经常听到说啊，香港殖民奴化教育，香港是文化沙漠，且不要说香港什么许冠杰谭咏麟谭校长时代的歌曲怎样征服了从样板戏时代走过来十年都没有流行歌曲的大陆，这香港这殖民地文化你看不上的，这殖民地文化教育出来的是大量的全世界最优秀密度人口密度最高的金融外贸城市管理法律人才，他有着大量的接受大陆大逃港的经济难民啊，接受越南难民，接受八九六四的流亡学生的那些普通善良勇敢的香港市民，这就是香港精神，他们良知他们对自由的呵护是为普世价值公认的。甚至在越南船民那些国际人道危机事件前呢，香港人的宽容厚道跟东南亚国家比起来，跟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是最顶呱呱的，是最付出的。而我们回头看这些大的人道灾难，哪一次不是共产党的国内斗争和海外扩张造成的呢？让香港人在那给他收尾。所以啊，香港大游行是以修改条例为导火索的，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啊，用列宁的话说是没有祖国的政党，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无休止的扩张统治，他的独裁体制和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价值的最终冲突，然后在香港这个民主世界自由理念的最前沿和这些香港良心勇气和这些捍卫自由理念的普通民众发生的冲突。回到刚才说的美国的香港关系法啊，真的就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的不值一驳没有价值吗？恰恰相反，这是目前来说唯一可以跟中共的蛮横所抗衡的法律和行动指南。美国香港政策法最关键的解读在于，美国政府认为啊，香港和中国大陆不一样，就这个不一样是最关键，他把香港视作一个在政治经济贸易上啊，跟这个中国完全不同的地区，在对外政策上就把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啊，就跟这个中共政府啊区别对待了。这样直接的结果是什么？香港市民享有了较中国更优惠的经济金融政策和措施。那很多张狂的人说，说九七后香港的繁荣来自于中国大陆，都是中国大陆出手救市啊，出国的做派了很多的人过来买金啊旅游啊。实际上咱们这样子你看看， 你手中的那本特区护照，140多个国家面前，你认为它代表的政治地位是来自于那个到欧美签证要排队常常被拒签的大陆吗？你的自由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真的就像特区政府宣传片那样，一切源于基本法吗？不是。如果说香港真的是一个东莞，一个深圳，那么基本法的确可以主宰它，但是它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世界里面摸打滚爬出来的自由贸易港，一个百年西方文明管制训练出来的，在亚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城邦。它目前的经济政治独立地位来自什么？来自于现在哈，来自于英中两国签署的，而且是在联合国登记的联合声明。还有什么？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的香港政策法。为什么美国的一个国内法对于香港那么重要呢？咱们说哈，二战后英国国力是衰败了啊，衰败之后呢，香港的这个监护权呢，实际上是交到了美国手里面的。在中英谈判当中啊，美国是大量参与的，虽然咱们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报道，实际上这是必然的，也是有些资料可以查得到的。美国在参与这个谈判中，为什么呢？他要保护他在香港的巨大利益。97后啊，要让香港成为一个非主权实体，有别于中国啊。所以呢，美国从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开始就着手参与，一直到最后条约签订，他把自己的这个政策呢啊，叫做香港关系呢，通过一个美国国内法来确认下来。你想哈，中共现在引以自豪的啊航空母舰辽宁号，它要不是通过香港，因为香港啊是不受西方科技出口限制的，它要不通过香港，这辽宁号都没门买不过来。现在呢，发展为另一艘经济航空母舰的，大家最关注的华为，它也不可能在90年代中期通过香港的订单打破巴统会，就是巴黎统筹会的简称巴统会议对共产国家的设备材料的限制，来拿到最早的几桶金，挣的最早的钱。那么香港关系法到底给香港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是一个啊维护，刚才说了嘛，维护它的经济贸易的地位。实际上啊，你去看这个法律，它首先维持的是香港拥有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然后才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就是说，它是保障了香港公民的民权。从第一份这个根据香港政策法报告开始推出来的政策性研究报告，香港民主发展和人权的进度一直是由美国在监察的。美国认为他有责任在香港宣传民主价值观念，确保港人治港，支持迈向普选的稳定发展。香港人跟美国的民众啊，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有相同的关注的问题，他们也在努力建造一个基于法治和尊重公民自由的香港社会。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叫做郭明翰，原来的驻总领事啊，他就重申了美国国务院的立场。他说啊，他说人民要求的是一个考虑到人民利益、负责任和高透明度的法治政府。这次针对这个修改条例，中共肯定是对港府给予了高度的压力。这个港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啊，他就第一次对美国香港关系法的发表意见，他说啊，香港要迎难而上，还来了一句典型的中共话语体系的话，说呼吁美国，开始喊话了啊，呼吁美国勿将贸易与政治混为一谈。看来啊，陈司长是一定要补补课了，关系法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贸易的条约，它是以民权为先导的条约。但是美国会动用的首先当然还是经济手段。去年11月美国国会是叫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那一次就把香港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了。他说香港变得越来越跟其他的中国城市没有差异了，并且警告的说美国商务部应该考虑是否仍然把香港与中国的内地 作为两个单独的关税区处理了。那这个问题在如今热火朝天的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框架之下呢，就更为敏感了。一旦把香港作为中国的内地城市看待的话，香港将接受同样来自川普行政政府的 25% 的关税的打击，那甚至可能还要高。那么逃犯条例这个修订一旦通过啊，它就会违反什么呢？违反香港政策法的多项关键条款。这个法案它里面有一个规定，在第202条写着说如果香港没有足够的自主权，那么美国总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暂停适用于香港政策法的任何部分。这是我刚才表达的意思，该征的税你跟中国大陆一个子儿不少了。你想想，这下在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啊、银行啊，那些支撑着香港繁荣的一切都会瞬间离去。而在此之前，首先反映的就是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港币还能有今天的地位吗？香港的股市还能有今天的繁荣吗？这就是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回答，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值一驳的法律，还是一个中共根本无法应对的法律？因为它有着强大的执行力，绝不是中共的那一套煽动群众一起喊口号啊，不吃肯德基的本事。此外啊，香港人那些被中共挖苦的殖民地文化，让他们懂得了让全世界的正义力量和法律来帮助香港，来帮助捍卫香港，他们有这个观念，也还有这种行动力。香港民众啊，自己的民主诉求在国际上的呼应，在雨伞运动之后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已经在美国国会讨论当中了。现在的香港形势的巨变一定会促进这个法案的进度，我敢预见到。由此呢，对中共贸易战啊，美国两党咱们看出来了空前团结。不难想象，香港的这一法案一旦提上日程，美国对涉及镇压基本自由的香港或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设立惩罚机制，包括禁止这些官员入境美国啊，不准的签证，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我就不知道了，香港的党支部书记林郑月娥和所有的建制派官员啊，当你们不顾一切的去附和独裁者的时候，去伤害你的人民的时候，那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你们知不知道已经高高悬起了。当年呢，百万香港民众站出来支持大陆的民主，如今全世界的正义力量也都在站出来帮助香港，帮助香港的宝贵的在强权下残存的自由的勇气。香港人为纪念六四唱响的歌，如今为香港人的自由价值，也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的自由的价值正在唱响啊。我呢嗓子也不好啊，也是六音不准，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歌啊跟香港的朋友们一起来唱。 试问谁还未发声，都写我旗，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阻住，谁要认命禁声，试问谁能未过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机器在难为背地那份良知和应，试问谁能未过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机器在难为背地那份良知和应。 何美梦仍是个梦，幻想等若似泡影，为这黑与白，这非与是，真与伪来造证，为这世代有未来，要及时擦亮眼睛。试问谁还未发声，都写我旗，谁为我成，天生有权唯有心可作主，谁要认命禁声，试问谁能未觉醒，听尽那自由在奏鸣，激气在难为背的那份良知和应。 人既是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人间。我也